每次切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。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我每次切的距离每天